好快乐。 郑梓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哇！一个星期眨下眼又过啦，喺星期一九点至十点钟嘅呢个时间咧，都会有佢出现啊！佢就系长哥周少祥，早晨， 早晨 ，Hebe， 系啊，长哥咧就俾我嘅感觉咧，佢而家好田园噶啦，已经回归咗呢一个大自然。 你成日对长哥好多感觉噶， 系啊，长哥个人好正，因为佢好自然啦，望到佢就好似好开心啦，好似开心果咁样样啦。咁啊，亦都系今个礼拜咧，头先你喺广告前提我啦，喂。你知唔知今个礼拜咩日子啊？黄奕彤咁，原来你话系呢个全城有机日、啊。 哦，我就谂起三八妇女节，唔好意思，长哥。 系啊，系啊，仲有几日就三八啦，系咪？仲有两日啫。咁咧，跟住咧就系全城有机日啦、 哦。 每一年咧，春天呢个时候咧，都系啊办噶啦。咁啊，今次咧唔讲你唔知啊，第十届啦。 嗯，十年啦，原来已经 就越办越精彩咯。咁系边个办嘅咧？就系、是、有机资源中心。咁啊，呢个资源中心系咩嚟？知唔知啊？有冇听过啊？ 好似有与冇中间。 切、点啊你啊？我就冇。 喺全部话往年时都有，连呢个时候佢哋都开记者会啊，咁样公布一啲个调查嘅结果啊。咁过两日你就听到噶啦吓。咁咧有机资源中心先介绍两句先啦，就系、是、初初由三个机构即系合办嘅、即系组成嘅、就系、是、香港浸会大学啦。就係、是、綠植園農場啦，同埋啊漁護處，即係就撥啲錢啦，咁啊一齊組成嘅。而家已經十幾年㗎啦，咁、喺十年之前呢，就開始開搞呢、這、一個全城有機日啦，每年係搞一日。咁啊呢個資源中心做咩嘅咧？嗱，呢個資源中心反映唔到佢嘅本質㗎，即係你個名資源中心係咩嚟嘅咧？其實就係香港嘅有機作物。验证机构啊，嗱、 哦 啊，即系我成日都话咧，呢啲有机菜系咪真噶？咁样样，你想知道佢真定假咧，咪要揾第三者去验证咯，系、嘛？即系揾一个机构就代表我哋即系市民咧去查下佢系咪有机啊嘛。咁你要有一个有公信力嘅，即系大家都服嘅，同埋佢系即系背景嗰方面咧，即系有实力嘅机构啊嘛。咁、喺十几年前咧，终于成立咗啦。 会唔会主动出击噶、即系走去巡查一啲所谓有机农场啲农作物系咪有机咁噶？ 系啊，咁啊介绍咧，唔系所有有机农场，就系、是、嗱，佢都冇呢个权啦，即系警察都冇权冲入去人哋个农场度做嘢啦，系咪？佢系咁嘅，自愿参加嘅。嗱，你开个农场，咁咧你就俾一啲钱咧，就系、是、去登记。咁咧就由呢个有机资源中心咧，经过一个既定嘅程序咧，搞咗几个月咧，就系、是、好、OK， 你嗰度咧信得过啦。即系信得过嘅有机农场咁解、由佢咧就俾个牌你，发个牌你，呢、个牌咧有效两年嘅，每两年咧佢又嚟就系查下你啊咁样咯。嗱、你话点查先吓、就系、是、你话系咪突击咧？有两种嘅，一种咧就系、是、事先张扬嘅，话明几多年几多月几多日，我哋嚟呢度就系、是、要查过你几多次咧。冚唪唥系你系干净啦，你系诚实啦，咁、咧就俾个牌你啦。但系俾咗牌你之后咧，仲会搞唔搞突击检查嘅？咁、咯。 哦，咁即系如果市民想揾真系有机或者有质素嘅有机产品，就买呢啲农场出品嘅产品就 OK 噶啦。 系啦，咁啊认住嗰个 tick 字啦、有一个绿色嘅 tick 嘅，嗰、个就系啦。嗱，全世界都有不同嘅即系有机验证中心嘅、其实咧，香港有两个，台湾就有几个。中國大陸又有幾個咁樣嘅，咁、最有名嘅咧係德國啦、美國啦、日本啦，嗰幾個啦就最靠得住啦。咁、本地就靠香港呢個咯。 咁呢個全城有機日咧，其實有啲咩特別嘅活動噶？ 就係咁嘅，年年咧都係喺你知遮打花道花園啦，遮打啊道嗰度咧嚇，嗰度咪好多地方嘅。咁咧星期日咧就全條街都封咗噶嘛。 O、okay、K，、 迪山大厦一路行到去，即系即系以前嘅立法院嗰度咧，吓咁咧就冚唪唥都封晒路，然后咧就系摆晒摊档咯。咁咧嗰度变咗个农墟啦，即系有好多嘅摊档你去买嘢啦。咁又有个大台喺度，你可以睇表演啦、又有人喺度介绍好多嘢啦，咁样样。咁咧阿长哥都有份噶，双重有份啦， 卖同表演啊。 两样啊吓，诶，我哋冇嘢卖嘅， 咁你有冇份参加比赛啊，长哥？嗰啲厨艺大比拼咧，做有机低碳食谱，我见到。 系系，咁咧，阿长哥会自己做一个厨艺嘅示范，嗰个就冇人比赛，除非你嚟啊，你同我哋两个一齐比赛啊。 咁我输硬啊， 长哥。唔系噶，睇下如果边个靓女，咁计你赢啦。 哇切！如果系得你同我街，我赢啦，长哥。 如果我扮女人啊，同你比赛， 唔系，可能输硬。 咁咧，另外你讲，我系陆田有个摊档嘅，嗰度咧就系唔卖嘢嘅，但系咧就有嘢示范啦，有嘢俾你食啦，咁嗱，咁咧你想碰下长哥场咧，两点半嚟，咁啊希望嗰日阳光普照啦吓，往年都系好噶啦，同埋整嘢俾你食，咁啊喺台上咧就教你点做菜啦，啲有机菜点样处理啦，同埋咧就整完未，大家一齐你又倾，我又倾咁样。就会系请大家食嘅。 天文台话预告天气几好嘅， 系嘛？ 系啊，有少少热添嘅， 系嘛？咁正咯吓。 但系咪食生嗰部分嚟嘅？长哥， 我做嗰个系食生 哦，生嘅系 咁嗱，生得嚟咧嗱，讲真，你睇到咧，你以为系炒熟嘅，食落去咧都以为系炒熟嘅，唔讲你听咧就呃咗你啦。你以为系炒熟咗，其实系生嘅。 咁厉害，咁如果即系大家听众听完之后唔信嘅话，都可以去揾长哥 试下。我都可以试下，即系成日我哋喺节目有时会喺个幸福厨房，你都会讲下啲食生啊，或者长哥煮生嘅一啲经验啦咁。不过我相信大部分嘅听众朋友都未试过嘅，未用呢个方式去食过呢啲嘅食物，食生好惊咁。呢个都有机会好好接触下嘅。我 系啊，嗱，而家搭三啊，一间搭十咧，长哥介绍你嗰个菜啦。咁到时咧，你听完之后翻屋企做啦，做完之后咧，你可以星期日嚟睇长哥做咯，比较下你做嗰个同长哥做嗰个味道有乜分别啦。 分别 OK 咁但长哥，你即系喺呢一个行业，你净系有机农场咧，都望住佢成长好多好多年。其实你自己觉得佢个发展系点咧？或者系咪多咗啲年青人都会种下呢个有机农作物咁样样啊？ 而家好唔同啦！我记得29年前我哋成立嘅香港第一个有机农场嘅时候咧，冇人听过噶嘛，我哋自己都唔知系乜吓。不过系傻下傻下咁样样去，即系人哋外国有啦，咁我哋喺香港做下啦咁样样。咁啊，初初人哋唔知你做乜嘅，政府都唔觉得呢啲乜嚟噶咁啊！我哋好记得同政府倾嘅时候咧，政府话香港连农业都冇啦，你而家仲讲有机种嘢，有冇搞错啊？咁吓，咁啦，但系咧过咗几年咧，去到1998年左右咧，而家讲20年前咧，香港政府咧都承认啦，系即系农业的未来在于有机。嗱，香港冇乜地方嘛，咁你点同人争啫？系嘛？咁你咪种一啲高产值嘅作物咯。咁啊，有机呢啲系卖得贵噶嘛。果然咧，经过咗十几年之后咧，而家我哋个个都知道，第一有机系好嘢啦，第二咧就周围去揾啦，就知道咧，都系要食多啲啦，咁咪有需求，咪有供应咯，咁开始而家多咗啦。一多咗咧，就良莠不齐咯，个个都话自己系有机咁样吓，咁啊点算咧？咁咪要认证咯，系嘛？嗱，咁啊而家个情况就系咧，都几七国咁乱嘅。好消息就系越嚟越多人即系搞有机农场。香港你估有几多间有机农场？ 200几300 啊！最近我听个数字系260几咁吓，可能呢啲系上上落落，即系又执下一间，开下两间咁样样咯吓。咁啊，但系呢啲冚唪都系好蚊型嘅，蚊到咧就系一笪地好细嘅，细到好细啦。同埋咧，通常都系得一两个人嘅啫，或者系三四友咁样样，一人夹啲钱去即系搵块地去耕下嘢，咁啊叫做一个农场咯。 小本经营 系啦，咁咧就本地菜咧而家都出好多嘅，咁好彩啦，长哥长期有得食，咁吓，咁就嗱，讲真，你话系咪一定要认证咧？又未必噶，嗱，认证咗唔保证系质素靓噶，只系系话就我哋知道佢系都未必添啊，只系咧认证咗就证明话我哋呢个机构用尽我哋个方法 check 唔到佢打矛波。 哦，吓咁我哋点卖啊？陈哥都唔系平 嗱，即系就系咁啦。如果佢真系要矛咧，你系真耐佢唔和噶吓，你日日执捉住佢吓，佢日日动个人喺度就望住咩？佢要呃你咧都呃到嘅，所以呢一个咧都系一个即系讲信誉咯。咁我哋通常咧不过咁行内实知嘅嗱，你会话点知咧？ 嗱，你自己卖拎啲嘢出去卖啊嘛，你个农场得咁细，你出咁多番茄有冇搞错啊？我哋知道你种几多棵番茄噶嘛，你借出多过你可以种嘅，咁啊证明系即系矛啦，我哋会知噶。同埋呢个季节睇你嗰度冇理由种到啲咁嘅嘢噶，系咪阿叔咁吓？即系我哋会即系会知咯。 系。 咁呢个季节通常出咩噶？ 而家呢个 有机耕种系啊。 嗱，你睇到啦，啱啱就系冬天就结束啦，春天开始啦，所以咧就有冬天嘅菜最多嘅就系叶菜啦。呢几排咧，嗱，你有冇听到最近嘅天气报告咧？就系话二月份啊，系历史上最多阳光嘅一个月。即系话咧，二月咧就系特别好晒太阳啦，所以咧温度又好高嘅，所以菜就好好啦。而家最平最多菜啦，咁我哋农场咧种咗，我哋寻日先收到好多咩咧？你知唔知叫皇帝菜啦？就收到好多菠菜啦，收到好多白菜啦。仲有即系嗰啲咯，嗰啲而家系最多最多噶啦。咁芥菜又好多啦。咁仲有就係花生啊，啱啱我自己种到好多番茄啊，咁样呢啲囉。 都好多选择。 係都好多粟米啊，但都有。嗱，瓜你就未出啦。啱啱而家种咗瓜。咁呢种瓜就得瓜呢就要等到两个月。 年尾 啊。唔使年尾，两个月到啦。咁两个月后呢就有节瓜食啦。 OK。咁呢一个传承嘅有机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啦。咁鍾意咪去即係睇下。 係啦，买下嘢食下嘢啊，係啦，玩下啦，好多嘢学㗎。 慢慢普及㗎啦，呢个都系一个事实嚟㗎啦。休息一阵，应该返嚟呢开展今日长哥要讲嘅呢个主题啦。 原来生活好快乐。 每日健康一小时， 翻到嚟节目啦，长哥要开始去今日嘅呢个主题啦。长哥，点解你今日会拣呢个主题嘅咧？ 正话先听到嘛，话咩对抗病痛系嘛，冇人想病，冇人想痛噶嘛。 系，但系其实好多人病啊。 系咯，系咯，其实啊，冇理由系咁噶嘛。而家我哋个个人都系好容易病咯，个抵抗力好差啦，就系同埋环境又差啦，我哋工作嘅条件又差啦，习惯又唔好啦，咪病咯。咁啊，而家咧好多人都问我哋噶，啊，点解我成日咁噶？你教人咁食得唔得噶？即系我就发现啦，大家对于病啊呢啲咧，健康咧好多嘅误解啊。嗱，我自己就唔系医生啊，我又未读过中医啦，不过咧，过去几十年咧就听埋，接触咗太多呢一啲啊，咁啊，同埋即系参考外国而家最新嘅好多嘅研究咧，我就谂到，哦，原来我哋好多嘢咧可以中西合璧噶，即系嗱，我哋系中国人啦，我哋又系又收到咁多全世界嘅消息，我哋可唔可以将呢啲合埋咧？咁所以今日想倾下呢个问题咧，就系、体质嘅问题，即系好多人，即系我翻到大陆咧。里面一讲话你要食多啲水果啊，食多啲菜啊，咁样佢第一个问题就 是、寒， 好寒噶喎，吓呢啲嘢好寒嘅，点食啊？咁样嗱，呢个冚唪唥都系误解嚟嘅。 系啊，但我中医都叫我食少啲水果。 嗱，呢个就系啦，唔好意思咧，就好多中医都唔了解呢一样咯，所以长哥更加要喺呢一度咧，即系讲多几句啦。嗱，寒底，你系咪寒底啊？ 寒底啊， 寒底一睇就知啦。知唔知 点解嘅？即系面色苍白。跟住手脚冰冷嗰啲， 你又中咗啦吓，唔止咁简单咯。嗱，即系中医话你系寒底啊咁啊，但系中医有冇话俾你听？其实因为寒咧，你就好多病咯。 有 系啦，即系你唔寒咪冇咁多病咯。 佢系咪寒啊？长哥，佢好白噶喎，唔可以同 佢。问几个问题就知噶啦。嗱，中医都系望闻问切啦吓。你想知道一个人即系寒唔寒咧？第一个咧就系即系望下佢先啦。望咧最明显嘅咧就系额头系苍白嘅，青白个额头嗰度。咁啊，呢场 我遮住咗， 系啦。咁咧就通常咧睇条脷啦，嗰条。脷咧就系淡红色嘅，就仲有咧个口唇啦，口唇系太淡色嘅，即系唔系好多血色啊咁样样啦。咁啊睇佢成日缩下缩下，又好似只脚。 就是两只脚是特别冻的。 嗯，是没错。 一掂到佢只脚脚咧，只脚趾啊或者脚眼嗰啲，你觉得哇个冰嘅。 嗯， 咁样咯。咁啊嗱，讲佢嘅嗱，有啲嘢你睇唔到，你用闻咯。譬如小便咩色啊，月经有冇迟啊咁样。通常系月经会迟嘅。 嗯。 啊，同埋血块会比较多嘅。 嗯。 就系、是、去小便去得多嘅。 嗯。 啊咁样咯。好啦，就系、是、饮食习惯。你系咪中意食食热嘢啊？饮热嘅嘢嘅咧？ 唔太系，中意饮冻嘢， 饮冻嘢多， 又中意饮冻嘢咯，系啦，呢一啲咧都系寒嘅咯。有冇肚屙咧？ 肚屙系比较易啲嘅， 易啲，易啲啦，系啦，系啦，系就系呢一啲咯，就系、是、仲有啦，平时嘅生活习惯咧吓，系咪成日觉得攰嘅咧？ 都系噶， 有冇鼻敏？即系鼻 啊， 有啦， 有 啦，呢啲咪系咯。讲中晒，就通常咧就容易黑眼圈嘅。 嗯，系啊， 系咯吓，啲尿黄色嘅， 唔系正常嘅咩？秦哥， 你讲咩啊？ 啲即尿黄色咯， 尿一啲都唔正常咯。尿应该 系咪？ 尿应该好似出起汽水咁嘅，就系完全唔色嘅。要完全系好清嘅， 唔好讲牌子上，平时都有得嘅。呢个位就真系唔系咁好。 好，咁样系好清好纯嘅，而且系好香味嘅。 少数少 啊，好香味系啊。嗱，你又讲起尿先啦，你未听过啊？嗱，我问下你啦，猫尿同牛尿嘅分别喺边度？你 猫尿会臭 咯，牛尿未见过。 嗱，猫尿好辣嘅， 系啊， 马牛羊尿咧。就系冇味嘅， 我知，因为佢食草 就系咯， 哦， 食 肉嘅动物咧，就系啲尿咧好辣嘅， 臭 系啦，你知唔知点解？知唔知点解？ 就 系 肉啊，因为 嗱一份你毒素从生理嘅角度嚟讲咧吓，就系即系身体里面有化学作用啦，但系其实咧大自然设计好得意嘅，凡系肉食嘅动物咧。就是 territorial 嘅，就系要霸地盘嘅。 嗯， 因为佢系要捉啲嘢嚟食啊嘛。嗱，所以嗱，我霸咗油麻地，嗱，我系狮子， 哦、 油麻地区系我嘅。 嗯、 第二只狮子行踩入嚟咧，我就实砌佢。 嗯， 所以系霸地盘。啲、狗啊，咪周围屙尿嘅。 嗯， 屙尿佢就系宣示主权啦、啊。即系呢笪地系我噶、你啲兄弟唔好踩入嚟吓。唔系一定砌你， 咁呢个我明啦。咁同佢个味道有咩关系？ 唔系咯，所以大自然嘅设计就要有一啲咁样嘢，等佢用嚟宣泄主权咯。 O K， 咁佢同嗰个肉又有咩关系咧？ 啲肉系令到佢 有味道咯， 有味道咯， 咁就系霸地盘咯， 系啦，就系咁啦吓。咁 咁嗱，如果你咁讲，咁人都系有嗰个味，即系嗰个嘅尿啊，或者粪便出嚟嘅，都系臭嘅，有个味嘅话，系正常，系自然噶。 一啲都唔自然， 又唔自 然。人系草食动物嘛。系叶食动物嘛，嗱，马牛羊嗰啲咧就成群结队噶嘛，佢唔使怕地盘噶嘛，所以佢啲尿就冇个需要要有味咯，明唔明啊？就所以人咧，你话人系人同猪一样咧，就可以食肉，又可以食植物性嘅植物食素噶嘛，系嘛？嗱，当人同猪啊狗都系一样啦，当我哋食素嘅时候咧，就冇味嘅，当我哋食肉嘅时候咧。就有味啦，所以呢即係你睇下啲小便啦，聞下佢就知道佢嘅食咗幾多肉啦。 嗯，咁我試下實驗下食多啲菜睇下點。 你試下啦，好簡單㗎咋。 直情食一排素睇會唔會 就知當堂就唔同咗囉。 嗯， 咁好啦，就講返 嗰個身體虛弱啊。 嗱，好多人嘅誤解呢，嗱，我問你啊，你有冇飲即係食啲熱嘅嘢㗎？譬如 咁都有熱湯啊，有。 即係熱有兩種，一種系温度嘅热，一种系性质嘅热。讲性质嘅热先， 姜油 嗱，以后唔好啦。 啊，点解啊？ 千祈唔好。 嗱， 即系好多人以为咧，我寒啊，咁我食啲热嘅嘢咯。嗱，呢一个咧，其实系饮酒止渴嘅。 哦，点解咧？ 越搞就越衰。好多中医都唔明呢个道理啦，搞错人啦。嗱，你咁寒啦， 噶嘛系。 你咁寒啦，咁你要食翻啲暖嘅。即系温性嘅嘢， 热嘅嘢 嗰啲咯，不但止系姜啊，仲有佢会叫你食好多嘢噶。嗱，譬如系胡椒啦，嗰啲咪即系热嘅咯，系嘛？咩肉桂啦，系嘛？人参啦，黄芪啦，核桃啦，九层塔啦，呢一啲吓，即系叫你食呢啲啦，甚至食啲榴莲啊咁样样啦。其实呢个系好伤噶。 点样相反呢？ 个原因系咩咧？ 所以今日又慢慢讲啦。 系， 一阵间我就解释点解。如果你系好寒咧，你更加要食啲凉嘅嘢，更加要食寒嘅嘢， 负负得整 就系啦。 OK， 做公道。 好，嗱，我哋先休息一阵，先应该翻嚟长哥继续讲呢一个嘅话题啊。咁亦都系长哥话咧，因为有好多嘅听众可能都有啲咁嘅类似嘅疑问嘅，咁我都不如咁啊，开放个电话热线啦。咁甚或你话觉得喂唔系，我未必好同长哥咁睇，我自己又睇到一套嘅学说，又话可能可以减，都 打嚟挑战长哥啦。 好。系咪先？大家讨论一下啦，吓系咪先？轻松交流一下吓。长哥继续一阵间翻嚟咧，就开始嚟呢一个嘅话题。啊，其实有好多时你都即系有呢方面嘅学说。今次有机会我哋可以详细讲。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34997，1834997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 每日健康一小时。 就住今日长哥咧讲体质嘅呢个话题咧，如果大家有啲啊即系疑问或者唔系，我未必敢睇，想交流一下咧，其实可以打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啦吓。不过头先咧讲到体质嘅呢一部分咧，长哥你就话如果啲人咧即系你系咪话即系寒底啊，就唔好食咁热嘅嘢，即系个热就系一个本质上嘅热啦。譬如我哋所认识嘅，包括啲咩食物噶？ 姜啊、胡椒咯，头先讲 呢啲啊，姜啊、胡椒、 九层塔啊啲， 咁就唔好食呢啲。咁但系头先你都未讲个原意，个原因系乜嘢？点 解会系咁咧？吓，嗱，中医讲得好啱噶，就系体寒就生百病，即系咧癌症啦、糖尿啦、三高啦、肥胖啦，甚至系艾滋病啊呢啲咧，全部啊咩中风啊嗰啲咧吓，都系同啊体寒特别容易嘅吓。如果你嘅系个所谓有正气啦、扶翻正啦，就呢啲病好难嘅。咁咯，好啦，咁啊究竟发生咩事咧？吓，就系、是、你知道咩叫寒先？点解你会寒？点解你只脚咁冻嘅咧？ 唔够血气咯，系嘛？ 系啦，咩叫唔够血气咧？ 即系血气唔畅通咯，系嘛？ 咁血气系咩嚟嘅咧？ 血气系咪即系循环啊？ 系啦，我哋其实咧身体里面有个摩打噶嘛。嗱，点解会你身体会暖先？吓、啊，明明系外边而家17度，你身体里边咧就37度，系咪相距好远嘅先？嗰37度点嚟噶？点解会暖噶？你譬如啲小便系暖噶嘛，系嘛？小便暖就因为个肚里边暖啊嘛，个肚点解会暖嘅咧？就因为里边有个摩打啊嘛，个摩打要嚟做乜嘅先？就系将啲燃料啊。以前我哋讲过咧，人嘅燃料系咩话？我哋烧咩嘅话？我哋唔系烧脂肪嘅，我哋唔系烧淀粉嘅，我哋系烧咩？ 烧咩？ 我哋系烧糖嘅、 okay， 就系烧葡萄糖。我哋嘅燃料只系烧一样嘢，葡萄糖嘅啫，即系好似飞机咁吓。飞机你就唔好入啲火水落去啊！飞机咧你就唔好入啲油渣落去。飞机要入飞机油噶嘛？啱唔啱先？吓，我哋人又系啦，你入淀粉质落去咧，你入脂肪落去就错嘅。佢要将佢啲含量变成单糖，特别系一种单糖叫做葡萄糖，咁先烧得噶嘛。好啦，嗱今日唔讲呢啲啦，所以食生就系食葡萄糖就系咁解咯。好啦，就系讲我哋烧啦吓，你烧得够嘅时候，即系个 engine run 得正常咧，咁你咪够热咯。如果佢由于某啲原因，佢系成日都发唔够热嘅，佢即系个转速慢咗啊，唔够 turbo 啊，咁咪寒咯，寒就系咁啦。即系个 engine 慢咗，个摩打唔够力。咁摩打点解唔够力咧？吓，好多原因啦。就系、是、嗱，你又夜瞓啦，你又唔喐啦，你又唔晒太阳啦，同埋你又时时好多嘢担心啦。嗱、咁就身体就 即系压力大，情绪嗰啲都关事。 就系咯，食错嘢啊，又成日喺度唔喐啊，咁样样啊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吓就咁、是。好啦，咁就一阵讲点样解决呢啲问题。首先就讲你要明白，我哋要令个摩打喐啊嘛。嗱，你有冇听过人哋咧讲咧，就系话游冬泳咧，冷天啊，冲冻水凉咧，嗰啲人系冇乜感冒啊，好少病。 有听过下嘅， 系 系嘛， 系噶。 咁啊，个原理喺边度咧？就系、是、因为你一冻嘅时候，你咪打冷震咯。点解打冷震啊？就系、是、个身体喺度喐咧，就产生热量嘛。明明里边都唔够热嘅，咁而家焗住个身体，冇嘢噶。你着得唔够衫，你冻嘅时候，你个摩打咪要运行啲啦嘛。就系咁啫嘛。相反啦，如果成日着咁多衫，咁佢嗰个摩打咪唔使运作得咁劲咯。咁啊，佢冷上加冷，咪越嚟越冷咯。啊，冷下去咯。咁所以调翻转头咧，我成日都话古人即系嗰句话好真嘅， 欲想小儿身体好，听过啦， 嗯， 啊，上传三分寒雨记， 哦， 即是话咧，嗯，你要个细路系身体好唔病咧，嗯，你时时唔好俾佢食咁饱， 系， 啊，即系七分饱就三分饿， 嗯， 就七分寒，七分暖就三分寒，嗯，即系话着少几件衫咧，佢就唔病。着多啲衫佢就病， 哦， 就系呢个好简单嘅道理。嗯嗯，即系中国人都话：哎呀，今日冻啊，着多件衫啊， 系 累死你噶，错到离天万丈。今日冻要着少件衫， 嗯， 等佢你个摩打去冻下冷下佢。如果你再着多啲衫咧，那个摩打咪唔喐咯， 佢，嗯，都惊冷亲嘅，长哥。 如果你系个摩打够行嘅，咪唔会冷亲咯。人冇理由冇。 呢个摩打系咪即系讲紧我哋嗰循环系统？ 个血气 就系。 咁但系血气未够嘅时候，我仲着唔够。 所以我咪食姜咯，食姜唔系令佢暖啲，咁佢咪可以 run 得好啲。 一阵 太冻就 run 唔到。 一阵间就讲食姜嘅问题，所以今日就要讲呢样嘢。我哋个观念冚唪唥错晒咯。你时下着咁多衫咧。个身体咪成日会好容易病咯，吓， 嗯， 咁，啊，你话唔系，我而家有咩？咁，嗯，你要做嘢咯，好简单啫嘛，晒太阳， okay， 晒咗太阳又个就唔会咁感冒咁多咯。 嗯， 好啦，讲翻转头啦，着衫系咁啦，所以冲冻水凉又系咁，一样道理嘅啫。食嘢又系啦，嗱， 嗯， 如果你成日饮姜茶。你成日就一嗱啊！啲人话天气冻啊，食羊肉嘛， 你 咪先系暖咗。 羊肉好燥， 暖完之后咧，过两个钟又好冻。 嗯， 因为嗰啲中医叫呢个假火，唔系真 虚火 啊，系咯，虚啲系假嘅，喺外来啊，即系去借外来嘅力量， 嗯， 就暖一阵。咁你个摩打咪唔喐咯 啊！ 相反，所以要食翻啲凉嘢啦。 嗯， 你如果系以毒攻毒，头先我讲啦吓，你食翻啲凉凉地嗱，唔好太凉喎。嗱，苦瓜嗰啲系大寒嘅， 嗯， 即系绞股南茶咧，你饮咗咧好寒嘅。 系 呢啲唔好制，暂时唔好制 吓。 咁，咧，你食下啲凉凉地嘅嘢咯。嗱，西瓜嗰啲唔怕食嘅，即系唔系食好多啦。初初未惯嘅时候啦，咁，嗯，咧，嗯，呢一啲咧，啊，冬瓜啊，呢一啲啊，呢啲咁比较嗱，唔系寒系凉啫，即系冇咁温嘅嘢咧。咁啊，反為個身體就慢慢適應啦。 嗯， 如果係即係好多人都話：，哎呀，我好寒啊，所以我日日飲姜茶。佢係累親自己咯。咁，你越飲呢啲個摩打，咪越唔喐啫嘛。 即係依賴性強， 依賴 搞到個身體。 就係，是，一句就係依賴性啫嘛，哦。你冇俾個身體依賴性。 但長哥又睇過，我又睇過啲書話嘅。如果你食得太多嗰啲寒嘢，搞到你身體裏面嘅温度低咧，咁嗰啲即係會臟腑運作唔到喎。如果你太低温嘅 話，太多咯。 即係凡事都唔可以太多。 係咯，你初初未慣 嘅 時候， 我話 要適中食啲， 又唔好太寒。 係啦，就唔好食太多，要唔好俾個身體依賴咯。 但我明長哥嘅道理，即係長哥會覺得佢係由個即係根嗰度去入手處理嘅，即係譬如凍，你覺得點解會凍咧？就係，是，其實你嘅人個血氣唔好嘛。你話咁，我哋用咗好多方法，就係着好多件衫去即係遮住嗰種嘅凍啦，令個人體會暖啲啦。咁你嘅意思其實就本質上係解決唔到呢一樣嘢嘅。 冇解決到，你反為就係越嚟越差咯。 咁但係我覺得即係你叫啲人唔好著咁多衫嘅呢部分咧，就要佢哋先從個本質上解決咗先。如果唔係佢真係喺自己都未搞掂嘅時候，佢本質上又搞唔掂，佢再除衫再低胸嘅話，咁佢咪即係惡劣上再加惡劣。 咁如果你跟住做返啲嘢冇事啦，第一食返啱啲嘢，一間我食啦， 晒太阳啊，做运动嗰啲嘛，你话 有一样系好劲好快嘅，就系做艾灸。 艾灸 即刻就你就个身个体质会转㗎、 嗯 啊、你艾灸有几难得㗎，你慢慢用15分钟。 嗰啲艾灸条 啊，系咪买条艾灸条？嗰啲艾条啊，所谓啊，咁咪辣下咯。嗱，你知道辣边度先？好简单嘅啫，就系，是，我身体上有几百几千个穴咧，两，三个月就够噶啦。一个系涌泉穴，即系脚板底。第二个咧就是，后尾枕。 脚板底都好大噶，长哥，我想讲。 中间嗰度咯， 脚板底中间。O K。 咁咧，然后咧就我哋后尾枕咧有个风池穴 嘅， 风池穴 系 嗰边啦，再落啲啊大椎啦，嗰度落嗰度啦，然后咧就肚脐。 肚脐， 同埋肚脐背后， 即系肚脐嘅正后方， 嘅正后方同埋肚脐中间，咁你嗱呢几个 有咩用啊？肚脐 嗱，呢啲冚唪唥都系总肌嚟噶嘛，你一路做咧就自然会暖噶啦。仲有一个咧就 系 个总制嚟嘅，就叫足三里，我成日都讲噶啦，喺膝头隔篱。 中医成日讲 系啦，就咪就呢几个咯。再讲一次，涌泉啦，足三里啦，大椎啦，吓，咁咧就系风池啦，然后咧就系我哋叫神阙咧，就系个肚脐啦。 神阙， 神阙背后嗰个就叫命门啊嘛。呢几个啫嘛。即系喺院中间咁系咯，辣下咁就暖翻。 咁呢啲唔系借外力咩？长哥呢都系用嗰啲艾条辣停佢嘛，唔系嘅咩？ 其实就唔系嗰啲热力，而系佢 激使你嗰啲血去 越位嗰啲 血运运行翻。嗱，咁啊仲有啦，就系、是、拍打啦。 拍打、 刮痧啦，唔使做齐咁多样啊，啊边样啱你就得噶啦，拔罐啦，呢一啲咯，中医好好多呢啲啊呢噶啦吓，就仲有啦，啊就系、是、要劳动出汗咯，总之谂办法啦，去出汗咯，啊你去去耕田又好，担水又好吓、即系行啲楼梯啊咁样，呢啲出下汗，咁就差唔多噶啦，其实体质好快就会变翻好，就唔好咁夜瞓添，仲要吓系咁多啫嘛。 个生理时钟要改变翻好啦，但系头先我觉得真系讲得好啱嘅，一定要喺从根本去解决件事。如果即系你即系长哥嗰一套咧，系由根本去睇嘅，佢觉得喂唔使着咁多衫，然后你听到之后立即唔使着咁多衫，同一时间你个血气又唔好嘅话咧，就我觉得会大件事。 循序渐进嘅，慢慢嚟，话食啲寒嘢都唔系一嘢就食到苦瓜嗰啲咁寒嘅，要拣嘅。 真系， 咁啊，多啲晒太阳啦。嗱，而家啲晒太阳晒唔坏啊，系咪？咁咪晒咯。 嗯，咁呢个就系嗰个身体体质嚟讲咧，系比较即系寒啲嘅人就会咁。咁、其实如果咁解，好似乜都系啲唔好嘅地方都喺晒呢个寒底嗰度。咁热底嘅人就唔系嘅，热底嘅人就 OK 好嘅。 唔系、都热就系好衰噶吓。嗱，中医就系讲要系喺中 即系平衡翻 中间嗰度噶嘛。中医做嘅系扶正啊嘛，热就等你唔热，寒等你唔寒啊嘛。嗱、好多人咧就系、是、外寒里热噶。中医叫呢个做阴虚火旺吓，即系话咧，你热又唔得，冻又唔得嘅。 系， 你而家食啲热落去，又即刻就出飞枝啊，即刻就上火，系咪先吓？咁所以你唔好以为咧，寒咧，我哋食翻啲热嘢啊，咁样热你一样唔受得。因为点解你话点解我咁热气咧咁容易啊？因为你食得面包多，焗炉出嘅嘢多啦，因为你唔够瞓啦，因为你平时肝火盛啦，即系激气啦。嗱，咁咁咯，咁呢啲咪造成我哋而家香港人啊，大部分都系咁噶，吓嗱寒就寒，但系里边其实好个火好劲噶，火旺啊嘛，咁所以咪周身唔掂咯，你要就同时搞掂呢啲嘢佢咯。 咁定还是食啲即系中庸嘅嘢啊，即系不寒又不热嘅嘢会唔会好啲咧？即系扶翻正噶嘛。 冇错啦，其实我哋大部分食嘅嘢咧都系中性嘅。即系你要好多人都话香蕉啊嗰啲寒啊嗰啲偏都系相当中性嘅苹果啊呢一啲咯，大部分嘅菜咧即系除咗芹菜芥菜之外咧，大部分嘅菜都系几中性。 咁但系点解有啲中医真系会叫啲病人唔好食咁多水果？ 尤其是白色嗰啲啊，中医叫 系错。嗱，中医叫人唔好食生冷系啱嘅，但系我哋解错咗，可能中医自己都解错。中医嗰个生字咧。就唔系嗱，生嘅相反咧，我而家啊讲中国人呢个字啊，生嘅相反系生系三个意思噶，三个意思，生死，即系话咧，佢死咗未？佢有冇生命？系生死啦，生熟啦，薏米有生薏米熟薏米啊嘛，啱唔啱先？ 生薏米， 虾米咧就系未煮熟嘅，就系生嘅，但系虾米又死咗噶嘛，但系仲有一个生咧，就系喂呢个木瓜够熟未啊？呢个蕉未熟喎，好难食噶。芒果都未熟喎，嗰个生。 系 嗱，佢叫你食生冷咧，就唔好食嗰啲生嘅水果，即系未够熟嘅水果。即系未够熟嘅，梗系唔食得啦，系咪先？好啦，冷系咩意思咧？系啱噶，凡系由雪柜出嚟嗰啲叫冷。所以咧，中医就叫你唔好饮汽水，唔好饮咩可乐加冰，又唔好饮冻柠茶。 生果都唔好摆落雪柜雪冷。 唔好摆咯。有一样好衰嘅就系，而家你出去食沙律咧，梗系俾啲雪柜出嚟俾你。 系啊， 一定系喎。而家啲 其实冇理由噶嘛。嗱，我哋餐厅咪唔系咯，不过佢哋整定喺度，你客嚟咯，咁就要咩咯？ 系 即系 同我哋食惯生冷嘅都系，即系觉得沙律要冻嘅先好味 咯。就系、是，我哋都系啊！啲人嚟，我食嘅沙，点解你沙律唔冻嘅？点解沙律要冻嘅啫？吓，你去外国食嗰啲唔系冻噶嘛？系香港呢啲坏习惯，佢哋为咗即系运作嘅需要，咁就将佢摆咗喺嗰度。佢又因为卖得少嘛，好耐都冇一个人叫沙律，佢咪摆住先咯。咁我哋但系成日出沙律咁，咁咪唔使咯。即系咁啫嘛，沙律可以好暖噶，可以好暖噶。 咁但系根据长哥你头先讲，即系嗱，我哋食少少，即系比较寒嘅嘢食，咁样等我哋身体可以适应嗰种寒嘅感觉。咁但系即系唔使三餐食噶嘛，系嘛？ 冇乜使唔 即 系 少少食，食少少先啦。 首先戒咗啲生冷嘢先啦。 好， 即系唔好再加冰啦。先啦，然后慢慢你嘅身体要习惯。食热嘢其实系好伤， 熱嘢又好 傷， 湯 都係要飲， 梗係傷啦。嗱，湯係應該係乜嘢嘢都係失温就啱噶啦。嗱，所有動物都係失温嘅，係咪先？你再諗下，即係兔仔唔會揾微波爐叮下啲嘢先學食紅蘿蔔噶嘛，係嘛？即係猩猩都唔會去燒下隻香蕉先食噶嘛。即係我哋嘅身體設計係食失温噶嘛。嗱，一食暖嘢需兩樣。第一咧就係、是、你個身體慣咗要依賴呢啲熱嘅能量啦，咁、所以你食得越食得暖嘢多咧，你咪越寒咯，你個摩打越就行慢咗嘛，越唔足嘛、第二咧就係、是、咧，我哋整傷條喉嚨咯，嗱、你聽我講過噶啦、 太熱都 係潮州人係全世界最多口癌嘅，就因為潮州粥爛曬嗰度喉嚨嗰度啊嘛。咁我哋每一次飲湯落去嘅時候，熱嘅湯啦，粥 滾湯啊，要 係啊，嗰啲咧就係好傷。你揦爛曬啊個喉嚨啊，喉癌就係咁樣嚟噶啦。先揦爛咗就爛得耐啦，就發炎啦。發炎得耐叫潰瘍啦，潰瘍得再潰瘍落去，咁變咗癌症咯，就係咁簡單啫嘛。 咁你有啲地方嗱，我啱啱喺度谂咧，佢嗰个气温上，譬如佢个地方嘅地理环境上系真系好冻噶噃。譬如喺个纬度高啲嘅地方啦，咁佢哋要食啲热嘢保暖噶嘛。 佢哋要食啲热嘢保暖，边个话噶？啲动物点解唔使嘅？ 因为人同动物唔同，动物有层皮毛毛。 嗱，北极熊佢使唔使烧条鱼嚟食先？吓，点去谂下？ 但佢构造又唔同喎，同 其实完全一样。我哋而家咧完全一样嘅，我哋嘅遗传基因系同佢哋，即系同好多动物系基因接近，好接近。咁根本系我哋都坏习惯，我哋变态咗啫嘛。我哋觉得咧，热天有时暖，有边个话嘅啫？吓，你慢慢习惯咗啦。而家我都未習慣啦、我係成食咗成十年生啦，都未完全習慣。就因為大家係咁樣食啊嘛， 即係唔需要食啲特別太暖太熱嘅嘢嘅，室温就 OK 噶啦。 室温就 OK。 即係頭先我舉個例子，可能有啲極端啦、北極都有啲極端，咁可能新疆啊，或者內陸啲嘅一啲嘅城市省市咁，其實都個温度有時個變化都好大噶嘛。 咁同我講啦，講到尾啦，講真嗰句啦，嗰啲地方唔應該住人噶。佢哋嗱，我哋人类系本来系生存喺热带嘅，即系最多去到海南岛嘅啫，即系上海长江流域根本就唔适合人住嘅， 但冇可能 加拿大同埋北欧完全不适宜人住嘅呢啲吓。冇办法啦，而家我哋即係咁样，所以我哋咪要好多嘢要变通啊，又要接冲啊咁样囉。咁你唔好做得过分啦、 啊。係话但对我哋嚟讲呢，即係头先长哥讲嘅嘢呢，係可能我哋未听过啦，或者即係要时间消化。不过我见呢，其实行书局真係嘅市面多咗好多嗰啲即係食生呀或者生机飲食嘅啲书囉。咁大家如果唔明嘅或者你想知清楚套原理，其实我开始有兴趣买嘅呢啲书嚟睇，咁你就可能会易啲明白囉。 同埋上网都有好多资料嘅、如果你打啲关键字啦吓，咁亦都可以揾到今日就算。 但要揾啱嗰啲网上都假嘢。 都系噶，咁你睇一啲即系公信力大啲嘅网站啦，或者睇书都讲得好啱嘅，书有咗作者，咁公信力都好好啦吓。咁不妨留意一下相关嘅话题。咁啊，长哥，我哋休息一阵，一阵翻嚟咧，接住你要讲下呢一个厨房噶咯。你今日好似讲话点样炒菜系咪 啊？系啊，系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 建造业安全奖励计划颁奖典礼暨嘉年华会，3月19日星期日， 每日健康一小时。 虽然话睇书上网搵资料，但我忍唔住都系咪后问咗长哥嘅，因为喺中医角度咧，即系特别系女性咧，就要保住个体温啊嘛。尤其是如果宫寒，即系子宫寒咧，引起好多问题噶嘛。咁如果我哋食即系啲比较寒啲嘅嘢，又唔系话食极寒嘅嘢啦，当然，咁个宫子宫唔够暖，咁会唔会好大问题啊？长哥 系噶，子宫要够暖噶，所以就唔好露脐咯。 哦，即系着衫，头先你话唔使着咁多，但系有啲地方又唔可以唔着。 系咯，嗱，我哋即系好多时咧。就真係唔識得最基本我身體運作嘅原理囉。中醫呢有一樣好得意㗎，即係我以前我都諗咗好耐，中醫話呢即係要長期著長褲瞓覺㗎、即係著睡袍啦，如果係短啲都唔啱。 聽過 啦，係咪 真係聽過 啦。佢又會其實係冷清嘅膝頭。膝头嗰个位就系唔适宜冷亲嘅，甚至人哋打坐咧，你有冇留意咧？啲大师咧都系铺一张毡喺膝头嗰度噶，呢个有道理噶，即系嗰度系好容易寒气入侵啊嘛。 哦，膝头哥。 陶瓷。 係咯，係咯。啊，第二個位咧就係陶瓷啦。 嗯。 啊，嗰度咧，所以咧啊，啲女士咧好多時都係作啲背心啊、露瓷啊嗰啲咧。 就專登練腹肌，諗住露瓷。 係咯，嗰度係傷嘅。 哦。 咁咧就著短裙嘅，我諗中醫啊係應該好反對著短裙嘅。 係啊，冇錯。 係咯，佢冷親咯。 嗯嗯。 咁啊，呢個唔好就係啦。但我話唔好著咁多衫，就係即係整體嚟講咧，就唔好令。 唔使太厚。 唔使太厚，唔好太厚咯。而家真係香港咧，全世界係冇地方係咁嘅。我33度天氣咧，最曬嗰日咧，佢哋都有女生咧著啲冷衫出街嘅，冷背心係咪先？係咪先？ 以前讀中學嘅時候係咯，係 咯，係咯。呢個係真係完全不但只係冇道理啦，真係好傷身嘅。 哦，肉焗親 有乜理由嘅啫？呢一啲嗱，咁啊，而家香港又有理由嘅，就因為我啲商場特別凍啊嘛。 係 啊，呢一個又好荒謬噶嘛。你搭巴士有時好凍，成個冰箱咁樣啊。呢一啲又會冷親嘅，一熱嗱外邊30多度，佢裏邊10多度，實會冷親嘅，一冷一熱係咪先？尤其是你成身汗咧，去入咗架凍冰箱巴士啦，就真係會傷 嘅。 咁啊，所以我哋要解決呢啲環境啊，周圍。问题咯， 所以我哋要认识我哋身体咯，即系着衫，如果知道边啲部位唔冻得嘅话，咁你又识得有智慧拣啦。 嗯， 幸福厨房。 食嘢系啦，今日大家咧就不如食一啲唔系沙律嘅沙律啦。 嗯， 中国人一听起沙律咧，你就话：咦呀，唔好怨我啦，即系鬼佬先食沙律嘅啫。我成 外国人 食，西方人，西方人添，先食沙律嘅啫。咁啊，但系其实你可以做一啲咧系非常之中式嘅沙律。所谓沙律 咧， 咩叫沙律先？沙律其实就系话新鲜嘅蔬果就叫沙律。salad 法文系咁解噶嘛？好啦，咁而家教大家咧就系做一道炒菜啊，因为呢个礼拜日咧我就示范啦吓。咁啊，你揾几种是但一种菜去炒就得噶啦。嗱，通常我哋炒系芥兰啦、菠菜啦，甚至油麦菜啊嗰啲啦、白菜啊、小 唐菜 啊呢啲冚唪唥都系好好炒嘅。咁咧你就搣碎佢啦。最好净系炒叶。跟住芥蘭咧，我知道嗰條莖好好食嘅嚇，不過我哋唔用嘅嚇，因為營養好低，你要炒埋都冇所謂嘅。咁啊點炒咧？用一樣嘢嘅啫，就係鹽咯。你揾啲粗鹽啊，海鹽啦嚇。咁咧就嗱，你先咧就洗乾淨啲菜啦，要乾乾水，乾乾水效果好啲嘅。然後啊，攞隻鹽落去。啊，咁咧就用个手去同佢按摩，捽下捽下咧，过得两三分钟咧，佢就塌晒落嚟噶啦，佢有少少出水嘅，即系水分出咗嚟咧，佢就成个劈咗喺度，咁佢变咗系噶咯，吓，咁你再落少少油啊，或者平时你食开啦咩豉油啊，或者麻油啊咁样， 咁你自己会推荐咩油？橄榄油？ 通常咧通常我哋用系橄榄油啦，或者系苦茶油啦。 嗰啲咯， 就咁捞咗佢，或者一般人用麻油咯， 麻油香啲咯， 香啲咯。咁就你如果系用姜汁吓，就落少少姜汁啊，或者系加少甜味咯。我哋用椰花蜜糖啊，即系嗰啲咯。咁啊捞少少，咁就系噶啦，好简单，快过你开火炒添。 呢只就系唔用火炒， 用火嘅嗱，真系好神奇噶，讲你唔信吓，点解咁鬼似样嘅？即系炒芥兰咧，我哋炒一碟芥兰系同你外边食嗰啲系一样样噶。 但只手就系个镬铲 系捽佢，嗱你要温柔少少，同佢捽下捽下，搓下搓下。 要搓几耐噶，长哥？ 3分钟。 3分钟 就搞掂。3分钟啊，仲快过用火炒咧。嗱，你唔信？星期日2:30睇长哥现场示范， 真系要现场睇。我想知， 你唔使去，嗰日我 Facebook Live。 哦，好， 咁如果去到现场， 大家睇啦， 现场都唔使。 话一间就系买啲油麦菜试下。 你睇睇你睇睇睇真系冇得食。 但系真系而家仲幻想紧，我听阿长哥形容，因为幻想紧点样 想象唔到啊！但系 又唔用火， 唔用火 系炒出嚟嘅菜。 同埋记住，沙律咧唔使一定要摆雪柜嘅， 咁啊系。 你新鲜做好，咁啊大家咧就唔会觉得沙律系咁生冷咯。 明白。咁啊，今个礼拜日就有呢个咩日日传承有 几日炒芥兰， 炒芥兰日。我 Facebook 有一 集。多谢你。 好啦，咁。唔该晒长哥，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长哥， 拜拜。 以上节目只反映节目。